一张飞脸为你带来黑泥新闻。首相 Dr.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表示，政府将继续优先促进强化土著经济的议程，并会通过推出各种刺激配套和扶持计划，协助土著在新状态中维持韧性和竞争力。他说，他将确保土著企业家有能力取得成就，从而协助扶持国家经济。另外，首相在马德卡118摩天大楼塔尖封顶仪式上致辞时指出，我国在疫情期间成功建造世界第二高的马德卡118摩天大楼，标志着我国工程的巨大成就，并巩固我国作为现代及先进国家的地位。接下来关注国内疫情事件，我国检疫新增4879宗新冠确诊病例，包括24宗境外输入病例，累计病例2,631,782宗，检疫有5,168人康复，累计康复病例2,537,204宗，目前有509人在家护病房接受治疗，252人是一呼吸复次血。同时检疫也新增旧的感染群。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到3 Hishamuddin Tun Hussein 宣布，官方西方部长级提交此非议意见，参见我国新冠疫情过渡至地方流行病阶段，切到对 Omicron 变异突出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他说，目前处于国家扶持计划 T3 和 T4 阶段住宿的标准作业程序维持不变。另外，政府将对已经通报 Omicron 变异突出扩散的国家实施更严格的边境控制，卫生部将在不久后发布详情。卫生部长 Carrie Jamaluddin 表示， Omicron 变种冠病病毒可能是比 Delta 更容易传播的变种病毒，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种病毒的特性有几强，目前能够做的是致力加强公共卫生措施，包括戴口罩、保持肢体距离、注重卫生、改善室内空气流通、确保老年人安全，以及接种加强剂疫苗。不过，中资一年产业部表示，随着全球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，以及我国的香港树头出口量将会增加。部长达到 Zuraida Kamaluddin 表示，我国将确保供应量充足，以应付全球需求。他说，我国作为香港树头的主要出口国，以及出口量会在这段疫情期间上升，销售量也将变得更好。温习焦点，国内苗裔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Dr.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表示，从12月4号开始，国内222个国费省期将每十日举行200马来西亚一家促销活动，确保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必需品。他说，苗消铺将确保在有关消除发通中必需品的价格能够便宜15%-20%之间。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 Dr. Sri Ronald Candy 指出，天子商务平台将能成为稳定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媒介，因为它将能够减少中间商产差价的情况。他说，透过天子商务平台，生产商能够以大二市场商的价格直接向卖家销售产品，而不会被中间商所操纵，他当然也能获得最大的利润。内政部部长 Dr. Sri Hamza Zainuddin 指出，政府将给予雇主两周审期的时间，完成安置在外劳在超额计划下定居的外籍劳工。结果，共有28,088外籍劳工定居参与这项计划。内政部也将会联系相关雇主，以尽快完成安置手续，以让这些外籍劳工能持有合法临时工作准证。以上的黑夜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。